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夸张怪诞的语言动作，荒诞却不失合理性的情节设计，诙谐轻松的气氛，这就是法国人特有的幽默细胞。敬业的警察偏偏屡屡犯下蠢事，本应严肃认真的警长却总是小孩子脾气，犯罪分子计划精密，智商高超，却总被笨警察阴差阳错一网打尽。的士速递正是这么一个系列的影片，打破所有套路常规，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2018年8月3号，这一系列的最新一部《的士速递》第5部在中国公映。那么各位还记得这一系列的前4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法国动作喜剧影片《的士速递》第3部的故事。这部影片由热拉尔·克瓦兹克执导，吕克·贝松编剧，萨米·纳塞利、弗瑞德·瑞克·迪芬索、马里昂·戈利亚、白灵领衔主演。影片承袭了前作的风格，在紧张的追车戏与诙谐幽默的对话中，讲述了一伙盗贼假扮圣诞老人大肆行窃与警方斗智斗勇的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安静祥和的城市港口，悦耳动听的海鸥鸣叫，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电影的故事在一片美好与静谧中拉开了序幕。镜头突然拉向近处的精致玻璃窗，惊心动魄的背景音乐渐渐响起，只见一位头戴银色头盔、身穿整齐西服的神秘男子驾驶摩托车破窗而出，身后几个俨然特技演员的男子脚蹬滑轮鞋穷追不舍，几个人一路穿梭城市的街道，展开紧张刺激的追逐。机缘巧合下，神秘男人搭上出租车司机丹尼尔的车，丹尼尔用高超的车技帮助神秘男子成功脱身。可是丹尼尔也因为一心改装自己的爱车而忽视了对女友莉莉的陪伴。莉莉半夜被吵醒，睡眼惺忪走到楼下找到丹尼尔。 喂喂喂，有人要叫车了。 嘿，莉莉宝贝儿，你已经醒了。 对，我已经醒了，凌晨4点，我老公又在修车。 不是在修车，冬天到了，稍微改装一下，好让车子能够经得起寒冷。 你什么时候才会有空帮我装暖气呢？啊，这样我孤单的时候才不会觉得冷。我可不光是冬天才会冷的，我是全年都感到很冷的。 嘿，莉莉，别这样 啊！别用你的黑油爪子碰我好吗？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早说呢？我们可以跟你一起下班。 不是进攻，而是细腻寂寞的渗透工作，你明白吗？别担心，我的小艾米丽，我会帮你量身定做警棍、警帽，还有全套装备的，供你渗透所有的十字路口。帮我解开才可以勒死你。 遵命，长官。 原来是一场闹剧。此时，一位东方女子走进警长办公室，自我介绍叫做秋，是杂志《搏击世界》的记者。经过警长同意，留在警长身边几天，对法国警察办案情况进行了解与报道。此时，同为警察的佩特拉走入焦头烂额的丈夫艾米莉安的办公室，想和他谈那件八个月来一直没能谈的重要事件。 从今早起，你又闯了什么祸？ 我抓了一个圣诞老人，带着枪的圣诞老人，证据确凿，我想的是抢匪。 哦，没老人和枪，你也会想到抢匪的，你满脑子只想这个。 这次两者皆有，有老人也有枪，我不费吹灰之力逮捕他。 你一个人逮到他？ 对啊。 那应该抓对了。 抓错了，抓到扮成圣诞老人的鸡巴。你尽管笑吧，我正经历着最痛苦的时刻，你却不想办法安慰我，却还在笑我。 想办法安慰你？ 对，我不知道了，甜言蜜语或者亲吻之类的，或者告诉我好消息，只要一个好消息就够了。 艾米丽， 什么事？ 我怀孕了。 不会吧？ 佩特拉坐下来，指了指自己挺起的大肚子。 当然算，几个月了？ 八个月了，艾米丽。 不。 对。 怎么会这样？ 啊，八个月前圣迹显灵。 圣迹显灵？八个月了，不可能，我应该会发现的。还有胸部。原来是这样，所以才那样。你要留下他吗？ 改变主意恐怕太迟了。 当然，你为什么什么也没说？ 八个月来一直试着要告诉你的，我把菜花摆得到处都是。 佩特拉伸出手指了指窗台上放的菜花。 我也觉得这很奇怪。 我放了至少20张超音波的照片，到处都有。 这就是我的 baby。 目前为止是我一个人的，你想分享就快醒一醒。 他正常吧？ 你是不是担心有其父必有其子呢？放心好了，他一切都很正常。 你怀孕了，他又很正常。你的意思是说，你要留他，就是说我要当爸爸了？ 是的，对你非常有意义。你要向警察局请假了，你会很痛苦的。 我要当爸爸了？ 对的。这孩子需要一个超级奶爸了。 佩拉，我可以给你依靠，可以给你依靠。 与此同时，丹尼尔在刷牙杯中发现了女友莉莉故意留下的显示怀孕的验孕棒。他和好友艾米莉安一样，要成为父亲了。在警局中，基部的警长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手上拿着一张头版刊登基部的警长对案件一筹莫展的报纸。 诸位，情况十分危急，遂尽全力围捕圣诞老人帮。我单枪匹马深入敌营，却被表现过艾米丽搞砸了。好，这都过去了，未来属于你我，我们明天开始行动。今天。你可记下来，攻坚计划很棒，虽然繁重，还算差强人意。 艾米丽，你的鞋带走了。 真是太棒了。 是不错，说到哪儿了？ 情况十分危急，长官。 对，情况危急。我现在不需要帮倒忙的闯祸精，我不需要。 吉伯特转向秋叔， 这个标准，我要完美无缺，干净利落，超级干净利落。我夏天要到美国警方受训，所以我现在的英文呱呱叫，很疯狂吧？没错。现在，全部 go。圣诞节前要赏圣诞老人牢饭吃，听到了吗？前提不许休假，不要生病，也不要接电话。何况彪，邱小姐在此，我们法国警方要竭尽全力给邱小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怎么样？这次行动奉行的宗旨是策划、部署、行动。此次行动的代号就是 Snow White， 就是白雪公主的意思。 不难想象谁是小矮人。 这真是太棒了。 从现在开始全体总动员，一天24小时全员待命，够清楚了吗？有问题吗？ 我。 你。 对。 您办公室的礼物是什么？ 礼物？哦，真好物妖，是我生日吗？ 长官，请问您几月生的？ 七月。 哦，应该是圣诞礼物。 哦，有心意最重要了。 吉伯的拆开礼物盒，里面是一辆警车。 哦，我正缺这个。哦，太好了，谁送的？ 一定是很了解您的人。在那上面有一个小按钮。 哦，对。 吉伯他按下按钮，竟然弹出一个圣诞老人玩具。神经紧张的警察掏出枪对准了他。 放下。 哇，真棒。 娘娘腔们你们好，我是圣诞老公公，我到欧罗巴银行来，圣诞礼物等着你们，动作要快，我们只等到中午。 现在几点？ 超分十二点， 戒备。 警长一行来到银行大门口，封住出口，后面的警车撞在了警长的车上。 我说要安静，实在没办法跟这帮笨蛋工作，我可以发誓。就像乔爷这样联系进去，这是法式幽默，骂归骂，我可没这么想。这里是鸡吧，大家散开待命。大家出动，他们休想从银行停车场溜开，等着瞧，他们一定会被吓到的。 他们通知我们，怎么会被吓到？ 当然会，他们没想到我们会玩真的。真是太不了解本杰布警长了，杰布警长没那么好骗的，他来了御驾亲征，这名迎敌。 我了解，但是长官，如果是故意引您来这里的呢？ 艾米丽，这有意义吗？那帮罪犯干嘛偷偷的通知警方，简直笨到家了。 所以我才担心，八个月来没有这么笨过。 百密必有一疏，笨是防不胜防的，相信我。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们确定能逃跑。 让他们去幻想吧，有我在门都没有，相信我。 报告长官， 什么事？ 只见一辆酷似坦克的庞然大物从银行中缓缓驶出，骑着堵在门口的警长的车压了过去，然后大摇大摆驶入马路，一路前进。警长一行换上一辆完好的车在后面追，大车从拥堵的小轿车身上开过，兜兜转转冲破篱笆，开入花园，冲破住户的房屋，警长始终跟随。可追到了一片泳池前时，大车不见了踪影，精心布置的计划再一次泡汤了。为了挽回女友，丹尼尔驱车来到莉莉父亲家，正遇到要去医院的莉莉和去警局的岳父，他提议自己开车带他们前往。去医院的路上，因为莉莉怀孕，丹尼尔特意将车驾驶得很慢。莉莉假装胃痛，丹尼尔赶紧停下车，紧张地关心地询问，惹得后座的莉莉偷偷发笑，也让他原谅了从心底疼爱他的丹尼尔。与此同时，记者秋在警局假装帮警长基伯的放松，趁基伯的睡着的时候，窃取了警长电脑中的所有资料。丹尼尔送将军到警局，正好遇到好友艾米莉安，于是二人驱车来到山顶谈心。 他连我办公室都摆上了菜花，我全心工作什么都没发现，能想到男人笨到什么程度吗？ 我能想象，我老早就能想象了。为什么放菜花呢？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放菜花，最起码可以引起我注意吧。我这是最后才发现的。 哦，还好了，别太自责了，你真那么笨，他就不会理你了。 你相信吗？ 相信，赔了有被虐狂。 你这么一说，我比较安心。 老兄，你别安心得太早，我们的麻烦可大了。天亮了。 突然，艾米莉安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圣诞老人。 丹尼尔问你，圣诞老人骑摩托车正常吗？ 不正常，他们习惯乘雪橇。 看他情意可疑，又鬼鬼祟祟，这不正常。 我们两个刚才才决定的，要少工作一点，好照顾我们心爱的老婆孩子。这次我们别跟他好吧。 艾米莉亚拿出了警察证件，丹尼尔也只好改变主意。 遵命，警长。 就这样，丹尼尔和艾米莉亚跟踪可疑人物来到一座废弃工厂，这里看起来像是匪徒的据点，但为谨慎起见，艾米莉亚决定不通知警长，想先自行探查。可是艾米莉安的盲目自信闯了祸，她的行踪被犯罪分子发现，五花大绑成为人质。在一旁放风的丹尼尔无计可施，只得迅速回到警局，希望得到基伯特警长的帮助。 但在此时，吉伯特已经从私人情报网中得知匪徒即将抢劫城市最大的银行，正调动所有的警力前往那家银行去。吉伯特看似完美的计划却有一个最大的疏漏，随行杂志记者秋实际上是由犯罪分子的头领所伪装，他得知了警方所有的计划，通知手下撤退，警方的围捕再次落空。秋偷偷溜走，与手下回到之前的废弃工厂，收拾好装备和钱，留下了被捆绑的警察艾米莉安驾车逃走。与此同时，丹尼尔独自开车来到工厂，救下了好友艾米莉安。二人整理思绪，分析案情。丹尼尔摸了摸地上的积水，这正是秋开走汽车时留下的。 你有看到过或听到过任何消息吗？ 没有。他提到直升机驾驶肯定会去某处接他，他还穿着皮靴。 皮靴？你没想到什么吗？ 没有。 很冷。 没错，是融雪。 这代表了两件事情，他从山上来，这山不远， 而且穿皮靴，他没再回去。 很有可能。 他们为什么把钱带到山上去呢？ 山的另一边有什么？ 当然是瑞士。 瑞士？ 丹尼尔他是半个瑞士人，他熟悉当地地形，他把车开到最高处，再从另一段滑雪下山，到处的是观光客，不会被发现。 从瑞士滑雪站搭直升飞机到银行， 天衣无缝。 二人伸出手指向地图上同一个滑雪场。 听到地球。 这一次艾米莉安没有再单独行动，他从后方追逐罪犯，而军方用直升机空降士兵，将兵力提前埋伏在罪犯逃跑的必经之路上，两面夹击，终于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兴奋之中，艾米莉安突然接到女友佩特拉的电话，得知女友即将生产。艾米莉安赶忙跑到医院，陪在佩特拉身旁，帮助她顺利生下孩子。双喜临门，艾米莉安喜不胜收。与此同时，丹尼尔也找到女友莉莉，告诉她以后会多陪在她的身边，并且用深情的求婚得到了莉莉肯定的回答，收获了完满的结局。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之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动作喜剧影片《的士速递》第三部的故事。这部影片承袭上两部票房大卖的《的士速递》系列，监制吕克·贝松继续玩弄飞车特技加法式幽默的动作喜剧路线，但是飙车和动作场面却比起前两部稍显逊色。电影开头的雪地滑轮追击倒是呢有点搞笑版本的007的味道，难得的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史泰龙还在影片开头客串了一把。电影中的警察一心想为民除害，却是屡屡犯错，笑料百出。影片对于想象中警察形象的颠覆特别成功，这些警察虽然很蠢，但是蠢得可爱，难以让人产生厌烦之感。嬉笑怒骂间既反映了现实存在的问题，也对认真可爱的法国警察致以了敬意。同时电影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人物，机智勇敢的出租车司机丹尼尔，一腔热血却总在犯错的糊涂警察艾米莉安，总想身先士卒但一定会以狼狈形象收场的警长吉伯特，这些形象像符号一样深深印在每一个观众的脑海之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在《的士速递3》的插曲《寻找我的方向》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那么在稍后11点到12点的午夜拍案惊奇，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我演播的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moteur on tourne, action. Mon existence, microfilm d'action. Marseille, au premier plan du générique. Plan séquence sur la vie qui m'amène à donner le rythme. Tout est écrit, comme dit le script. Le décor installé, moi, je suis l'enfant des cryptes. Je grandis les yeux collés au vide. Jeune premier au mic, dans la rue, je décrypte. Trop de Deniro dans le casting. J'assiste l'avenir, mauvaise lumière sur parking. Scénar, un polar noir, votre ville. Pété à l'autre vie, je reviens pour la jouer fine. Ma vie, mon film, glamour, Dom Pérignon. Suspense, rebondissement, sexe et trahison. Je cours tous les jours, se joue à la seconde. Slalom entre les douilles, je fais l'amour sous les bandes. J'aime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trop. Quand c'est,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quand c'est. Seule intrigue, me sortir de là, faire exploser l'empire et voir voler les dollars. Plus rien à prouver aux caméras, sans qu'à filmer les portes verrouillées depuis qu'on est là. La rouille de nos rêves depuis qu'on les a. Douille dans l'arène depuis qu'on est bas. Armé comme Léon, tu danseras le Mia. Pour tenir les rênes haut, sortir ta tête de l'eau. Ni aux trousses, le scénar l'impose. Canard applaudisse des crimes vu que César l'impose. Casque noir, Armani, World Company. J'arrive, tout explose. Y'a pas de second rôle dans mes séquences. Tout le monde joue au premier rôle jusqu'à la dernière séance. Attention, vigilance. Le train ne siffle qu'une fois, bras croix, diligence. J'aime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trop. Quand c'est,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quand c'est. J'aime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trop. Quand c'est court, quand c'est haut. Stop, lumière, vélo, cross, moto, hélicoptère. Je fais danser sous la pluie. Stop, lumière, le micro t'en a peur. Si t'as besoin d'appui, siffle les balles et je te balance la réplique. Suspendu dans le ravin avec les branches qui s'effritent. C'est comme ça, moi je bousille Godzilla. What building, saute dans le vide, je rentre chez moi. Ne bouge pas, j'aurai de retour pour le dîner. Je dois sauver Willis, j'ai du monde à semer. Sauver le monde, c'est dans mon synopsis. Avant que tu refroidisses. J'aime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trop. Quand c'est,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quand c'est. J'aime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trop. Quand c'est court, quand c'est haut. Quand c'est. J'aime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trop. Quand c'est, quand c'est chaud. Quand c'est, quand c'est.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宗道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